旧照片，怎么仔细看也看不出他当时候脑袋里想的是谁。你想要看穿谁，陈康却又挑着眉，说了三年两语一字一句，到头来还是分不出白或是黑。偏偏人总是偏偏用说谎作为最前线，渐渐像无止境的发疯似的假冒危险。每个人都会很习惯碰见了人先做表面，每个人都会不习惯看见了人真正危险，每个人都会很习惯面对了人先做表面，每个人都会不习惯看见了人真正危险。有什么新发现，就算你有多少百般论证，却也无法看穿是谁戴假面。低着头看着鞋，干干净净没残缺，躺在街头路上才会发现跨过我的每双鞋底层层污点。偏偏人总是偏偏看那华丽的超越一切，渐渐像无止境的发疯似的走最高点。每个人都会很习惯碰见了人先做表面，每个人都会不习惯看见了人真正危险，每个人都会很习惯面对了人先做表面，每个人都会不习惯看见了人真正危险。每个人都会很习惯东说西说自我表现，每个人都会不习惯到处奔波赚点消遣，每个人都会很喜欢插了队走一步登前，每个人都会不喜欢照着规矩按步向前。 这首陈奕迅的看穿是由蓝又时创作词曲，写出了一首玩味又很跳跃的旋律，在缤纷的调子背后却是存留着一个令人费思的道理啊！说我们每天面对着各色人等，大家的交流有几多是出于真心，你能够真正看穿对方的想法吗？这问题问出来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太过的奢望了，是不是？可能人来人往之下，我们习惯了和人沟通都是表面一点，讲究面子上一点，这样可能会安全一点，负担也少一点，那结果坦诚的价值就会低一些，我们的说话就会再虚浮一些。因为曲子很特别，所以监制梁荣俊也提议把原曲再谱成一个广东话版，就成为了陈奕迅另一首同旋律的粤语歌，叫做《神奇化妆师》，在林夕的词下谱出了另一个相应程序的故事。有时间的话可以一起来听一听啊。继续来自曲颖的《加速度》。 原来我和你的世界隔着暧昧的黑夜，你的爱不是我要的那一种情节，等时间让我能了解，寻找另一种体贴，出口再天亮以前我就要穿过那条街。什么加速度是我的脚步，奔跑在视线里的路，我不要祝福，不理会孤独，奔向最远处。Shit.

心都深藏在我心，世界上的事不用急着去了解，时间像小船会载我们去远方，他们说这样的梦想太简单不实际，可是我们手牵手誓言不放弃，他们说这样的爱太幼稚多阻碍，可是只有你了解我伤痛永远不走开，不管他们怎么说，我只要你爱我，当阳光照耀大地，哦，朋友那么多，不管他们怎么说，我只要你爱我，痛苦快乐和伤心我们一起度过，唱一遍，把你写来的信都深藏在我心，世界上的事不用急着去了解，时间像小船会载我们去远方，他们说这样的梦想太简单不实际，可是我们手牵手誓言不放弃，他们说这样的爱太幼稚多阻碍，可是只有你了解我伤痛永远不走开，不管他们怎么说，我只要你爱我，当阳光照耀大地，哦，朋友那么多，不管他们怎么说，我只要你爱我，痛苦快乐和伤心我们一起度过，不管他们怎么说，我只要你爱我，当阳光照耀大地， 只要你爱我是苏有朋的第一张个人专辑，是制作人郑华娟游历欧洲归来之后的第一张作品了，也是郑华娟和苏有朋的首度合作。郑华娟说过，她说我总以为苏有朋只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大男孩，谁知道呢，他一张口就把各种情绪都包容了，用他丰富声音表情加以保留，又把他以往不为人知的年少情怀展现出来，这首歌也成为了当时专辑当中流传度最广的一首歌。再来听到的是来自程琳《妈妈的吻》。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，小呀小山村，我那亲爱的妈妈已白发鬓鬓，过去的时光难忘怀，难忘怀，妈妈曾给我多少多少吻，温和我脸上的泪花，温暖我那幼小的心，妈妈的吻，甜蜜的吻，叫我思念到如今，妈妈的吻，甜蜜的吻，叫我思念到如今。

曾经的偶像歌手中年复出，常常会遭遇到一些尴尬哦。你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，你看装嫩会惹人嫌，转型容易两头空，还要担心人气不在，让很多老歌手宁愿偶尔出来走穴也不轻弹复出，发新专辑更是凤毛麟角。可是孟庭苇不一样，他曾经唱红了《冬季到台北来看雨》、《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》的月亮公主，宣布回归歌坛，举行了大型的个人演唱会，依旧是高朋满座。他的形象一直是亲和真实的，用他清澈的歌声把人们带回到那个纯真的年代，不管男女老少都会轻轻地跟着他一起唱怀旧的情歌，这是他再战歌坛依然是人气高涨的原因了。再来听到黄磊等等等等。 这原是没有时间流过的故事，在那个与世隔绝的村子，翠翠和她爷爷为人渡船过日，十几年来一向如此。有天这女孩碰上城里的男子，两人交换了生命的钥匙， 等等到最后竟忘了有承诺，一日复一日最最纯真的仰望，看在爷爷的心里是断肠，那年头户对门当荒唐的想让这女孩等到天荒，那时光流水潺潺一去不复返，让这心酸无声流 有了人间四月天之后，黄磊就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徐志摩了，成了从二三十年代走出来的文人才子。而文学的光环倒也是符合书卷气浓厚、爱文学、爱艺术又身处学院任教的黄磊。于是久未出片的黄磊也就发了这张黄磊文学音乐大碟等等等等。黄磊的文艺气质触发了国内知名的创意人徐常德，监制了这张结合文学与音乐的品味大碟。专辑当中的每一首歌都来自一篇文学作品，比如说《边城》，那个翠翠娇羞的低头，这个山清水秀的茶洞，都是可以被这首等等等等的歌翻上心头的。再来这首来自黄丽玲《离开的时候》。 彩虹褪了颜色，我的窗前缠绕着寂寞，哀愁一滴 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，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九五九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，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数十家实体酒庄正式入驻电台指定购物平台，疯狂特购，精选近百种进口葡萄酒，以平民价格高端品质服务听众。佳节选红酒就关注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所有酒品假一赔十，均有实体销售，售后投诉热线13488662345。 360度全景天窗，百公里零油耗，脚踢吉姆尼，玩死迈巴赫。 这是啥概念车呀？ 不是车，是滑雪。 关注微信公众号乐点滑雪，回复8，原价776滑雪体验课，现在两人只需69。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乐点滑雪，回复8哦。

心中的火才没有一点光和热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？昨夜的梦会永远留在心中。 很多人都会自问说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？其实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几秒钟的生命了，如果再去为此思考个十天半个月的，那可能会失去更多。我是否真的一无所有？王杰自己的回答是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我知道只要自己付出了努力，就一定不会一无所有。人生三万天，你该做些什么？可以好好想一想，不如为自己的既定目标去奋斗吧，可能成功就差这几秒钟了。节目最后送上那英的《我不是天使》，我是黄欢，不穿高跟鞋。 这时天空要下雨，我们笑得很勉强，无言以对的路上没有太多受伤，像是最后的游荡，大电视的缝隙上，遗忘最初的信仰，看清你的模样，爱就爱，不要逞强，不过是美梦一场，太多的星光都和你分享，给自己留一个晚上，没有爱又会怎样，谁都要孤独收场，我最后一次站在你的身旁，想起天使的翅膀。我不是你的天使，我不懂你的天堂，当月光变成你的目光，我不看你过往。下雨，我们笑得很勉强，无言以对的路上没有太多受伤，像是最后的游荡，把淋湿的风信箱，遗忘最初的信仰，感情里的模样，是你的天使，我不懂你的天堂，当月光变成你的目光，我不看你过往，我不是你的天使，也不懂你的天堂，当月光变成你的目光， 紧张的工作需要理